Yes，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一个全村黑猫、静静黑猫碎嘴 show， 冇错，碎嘴 show 嘅系 呢样嘢咧，叫做 broadcast， 唔系 broad 啊，系 broad 啊 ，broadcast 啊 ，broad 啊。 Podcast 嘛， 嗯 ，broadcast 嘛， 咁系先讲 broadcast 呢样嘢先，即系点解我哋会做呢样嘢？因为最近红咯，其实红咗好耐。 台湾啊、香港啊，好多地方都而家好兴搞，咁马来西亚都好多人开始玩咗。 其实我哋都不时会听噶，以前即系唔知嗰样嘢系叫 broadcast， 即系唔知佢个名称有咁样样叫 broadcast 咁样样啫。 哦，我记得我哋听嗰个 香港 嘅， 系啦，好听噶啫。 笑死朕叫做。 系啊，笑死朕，笑死朕，好好笑噶。 但系嗰个好政治化嘅，不过佢都有掺啲娱乐性嘅嘢啦。 咁其实佢最近呢样嘢其实好红啦，喺台湾。跟住我哋其实同阿温黎明同阿文豪，我想讲动文，即系 Tommy 啦。之前做咗一个就系话题党，嗰阵时系讲衰嗰个叫做咩？讲咩咗？我唔记得咗。Anyway, 拼金 系啊，拼金嗰阵时就系、好兴起啊！一拍完嗰个太子苑嗰个揾食咧， 都好有人气咁样话，然之后有一个假象，诶、我哋做咩都会红啊！ 跟住就讲，不如我哋搞 broadcast 啦，因为你咪 DJ 嘛，咁佢就唔知点解可能觉得 带领我哋，带领我哋， 佢觉得电台发挥唔到啊！ 啊，系 好多嘢讲唔到，唔可以 有多嘢唔可以讲啊！ 所以 然之后俾你两个压住咧，就讲讲华语啊，知道冇？唔系好投契啊，应该系咁讲。 所以他就讲唔得，我要揾啲人吓，全部系讲啊广东话嘅，一齐嚟做呢个 broadcast 咁嘅嘢，跟住就好兴起咁啊，做咗打集啊。但系嗰阵时咧，打集嗰只咧，佢咧系冇录到画面嘅，好差少爆。 所以我哋都化埋妆又剩喎，唔录画面我唔知道做乜鬼嗰啲。 不过嗰系一回事啊。跟住我哋就因为嗰样嘢，即系佢哋讲要搞啊，咁我就买咗一扎嘅呢个。呢啲器材， 冇 就呢個 一半麥係原本就有嘅嘢嘅。 係啦，呢個黑貓嘅呢個係，誒做咩你唔係俾我用你嗰個麥嘅？ 我用慣呢個嘛 ，OK 啦，呢個咧係阿靜靜以前嘅卡拉 OK 麥嘅 ，OK 嘅。 卡拉 OK 麥梗係俾我用嘛，我把聲咁食麥。 一樣噶啦，冇煩啦你。 之前 蘇伊芝咧係咪係間麥嘅？係我哋拍攝用嘅。指向定向麥嘅， 係咯，所以就依兩支都唔係賣嘅，反而係啲獨攬住麥嘅嘢，同埋一個好似懶係嘢嘅 mix 咧，就係、是、 賣。mix 嘅，因為可以同時間開兩個 mix， 變成一條聲咁樣入去機嘅咯，方便。 所以就買咗好多啲都唔係好多，即係 冇多啦，一樣嘢同埋幾條線嘅， 需要用到嘅嘢，咁就但係就 結果慶合合喎、啊，但係嗰兩條友咧好難約到時間去做嘅，冇我哋都忙啦，大家都忙啦， 大家都忙。咁但係我哋兩個成日喺埋一齊咁樣，跟住就打算，不如我哋搞一樣， 係啦， 即係做啦。 話點解有一啲嘢咯？又順理成章，又紅緊喎呢樣嘢啊！所以然之後就搭下尾班車 試 下， 試下咁嘅 feel。 然之後因為係咪之前黎業啊同我哋做訪問嗰陣時啊，佢、 嗯、 都有問我哋，我哋咁愛情長跑咁耐啊，所以然之後點溝通㗎你哋？所以一時間問到我哋都唔知點答嘅，講真。所、以就唯有系做俾大家睇啦，咁样直接睇下我哋两个人嘅沟通系点样样。所以我哋呢个节目咧，咪所以就好会好唔节目嘅。所以真系我哋两个嘅互动啊，我哋平时嘅互动咪倾偈嘅方式嚟嘅。 系啦，咁静静黑猫碎嘴 show 咧，基本上我哋以前第一次我哋啱拍拖嗰阵时咧，第一次，因为我哋点讲，我哋系读呢个 broadcasting 出嚟噶嘛，咁嗰阵时就系想做影视，我记得第一个我哋做嘅第一个公司叫做静静黑猫影视制作公司， 烂名啊，烂谂名， 然之后你好明显咧，即系静静黑猫，即系静静行先，好明显我成日都系 catch 住你嘅。嘅点？ 你发烂渣咧？ 嗰阵时咧，嗰阵时嚟嘅咧。嚟，喂，碎嘴，我解释系咪啊？解释碎嘴。 So 点解做呢个 show？ 大概讲咗啦，系咪先 ？So 然之后就要讲嘅系点解叫呢个名啦、 嗯？ 叫做静静黑猫碎嘴 show。静静黑猫咧，纯粹就系我哋两个人， 静静 就俾人知道有我哋两个咁解嘅。不过有时都会可能就请下嘉宾咁样。点解叫碎嘴 show 咧？其实碎嘴咧系咪？佢系一个影视上拍摄嗰阵时嘅术语嚟嘅。 系。 所以就有時候咧，點用嘅咧，就係、是、有時候我哋嘅主角、 嗯、 啊講完佢自己嘅對白，所、以然之後，但係後邊啊，可能有啲畫面話要依然要帶過啊，佢又未離開畫面啊，咁一下停曬，咁就好奇怪啦。所以然之後導演咧就會叫佢俾啲碎嘴佢，就講一啲無釐甩間或者係佢自己自由發揮嘅一啲話啦，一啲對白咁樣，就佢自己發揮嘅。 佢成日都會叫我哋 做完呢 part， 后屘继续落去，讲多啲碎嘴咁样样嘅碎嘴。 啊，俾啲我边个变得有得剪嘛？你剪咗上嚟都会比较自然啲嘅。 呢个就系我哋嘅 另一个情况啦，系咪？就系嗰啲 calife 咯。所以我哋嘅主角喺嗰度做紧戏嗰阵时候。后面的或者边皮的是不是他们有些加些对白有些碎嘴这样给他那个氛围比较自然一点。所以我们都会叫那些 KFA 或者是臨時演员给些碎嘴或者其他角色这样。这样的碎嘴是这样用的。为什么要叫这个碎嘴 show 呢？是不是就是因为呢我哋正正日记啊，我哋红紧嘅正正日记啊， 唔系好红，唔好乱咁讲。 我哋讲开我哋主要嘅介绍食啊嗰啲之类嘅嘢之后，我哋之后嘅嘢就我哋生活上嘅碎嘴啦，呢个 show 就系、是、 或者系碎碎念咯。 系 啦，沉沉嗰两个人喺度。 类似啦，总之系讲正正日记以外嘅嘢，或者系正正日记。的 NG 嘢啊，或者是去有关 系、一定啦，我觉得是最少咩都讲啦。基本上因为就是刚才你讲话丽叶，他有提到究竟我哋其实不止丽叶，好多人都问过我哋、其实我哋可能有啲人唔系好清楚我哋行咗几耐啊。我哋其实行咗成18个年头啊、即系我哋拍拖拍咗成18个年头，基本上好多人都问我点解可以。点解可以行咁耐都唔成嘅咁嘅嘢？ 冇啦，我明白点解成，或者点解会成日有拗叫呢样嘢嘅。 我哋成日都有拗叫噶， 系啊， 我哋成一分钟就拗叫啊。 所以而家我哋就 分钟，我帮你讲呢个节目，我哋成日都会拗叫。 冇错，就系拗叫俾人睇啊。苏点样拗，阿妹点样去兜，喂喂，点样去 兜？ 唔系兜啦，有时又点样去和谐翻啊，或者点样样啊？所以我就俾人睇我哋嘅互动咯。 基本上就系讲我哋即系点样样去，我觉得系咪叫 沟通？沟通， 沟通， 沟通啊！沟通 点样去保温？因为其实我哋讲真的，我哋成日都日对夜对，因为我哋同一个工作嘛。 不过有朝到到，有时候我哋得我睇我手机，你睇你手机。 啊，当然系啦，即系成日嘅时间都要有嘅，你嘅时间同埋我嘅时间啊，即系我嘅时间咪做工咯，即系剪嘢啊，你又剪下嘢，咁我你又上网睇下啲咸嘢， 你又睇你嘅毛尖啊咁啊，睇咸嘢咪睇咸嘢，有咩相干？好正常噶喎， 佢有一个我讲可以讲冇 嘢， 好好笑。讲 啦， 佢以前系咪？ 就系俾人嚟听。 以前系咪？以前系咪？怎么说应该是那时候是 你执包帮我你讲我包我电脑入面有包。 电脑很乱他的电脑很乱很乱很乱跟住有很多 folder， 我帮他执咯帮他执执执。为什么叫做 BAO 爆的 folder 的咩咩嚟嘅个 folder？ 佢喺一个好奇怪嘅位置，跟住我就揿入去睇，哦，全部都系佢收集卡片。点解要叫白 宝嚟噶，大佬？好难好难收集到噶，嗰啲都系精品嚟噶，你 讲。讲翻先，所以我哋基本上24小时一日，咁你有你睇你嘅咸片，我睇我嘅爆浆嘅时间。 韩星啦，你都唔系一定系爆浆，有时候料 子华啊，仲有好多啊， 子 华 啊嗰啲咁嘅嘢。 总之就系我哋各自嘅时间，但系我哋通常咧就会。基本上我哋其实有两三次嘅沟通时间，即系倾偈嘅，每日都会嘅，即系两三点出去饮下午茶嗰时候，一倾可以倾成两三粒钟。 系啦，就喺你睇过嘢咁啊，同我分享；我睇过嘢同你分享， 好自然地嘅。 有时候如果工作上嘅大家讨论咁样，所以就有不断 有嘢 咯，不断有嘢讲嘅。 跟住我哋夜晚出去食完饭出去行街，有好多嘢讲嘅。夜、 嗯、 晚夜晚瞓觉之前又会讲。 因为我哋嘅朋友圈系咪都系一样啊？所以我哋讲嘅朋友坏话或者讨论边个朋友啊，或者系咯，就都可以系搭到嘴或者系知道成件事系点样样。 所以讲可以维持18年系最紧要就系有嘢讲，系啦 ，keep 住沟通， 仲系聆听咯、即系佢有讲佢嘅宝姐，唔通我唔听咩？系不过我唔会同佢讲我啲宝啦，所以佢讲噶宝姐嗰阵时我咪听咯。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咪听下咯，咩手头玩嘅？ 听过好多，听过爆浆穷了，子华， 所以我好清楚爆浆嘅事。佢入伍咯，当兵咯，两年嘛，我知啊。之内仲有两部电影出啊，仲有一部电视剧。 继续，好笑。好啦。讲到边度？ 如果讲我嗰沟通之道咯，我哋 诶系喂，我哋系咪要每个每一次做节目都要 set 时间，就系斋讲30分钟就算？ 算啦，呢排我唔知道有唔有讲到30分钟啊？呢一集啦，应该净系讲我哋点解 做呢样嘢。 咁好事人边个去听呢啲嘢？ 冇一个 opening 咁解噶嘛，咪之后嘅唔系所谓嘅我哋嘅沟通内容咯，基本上就系我哋倾偈咁解噶嘛。所以呢个嘢都系我哋吹水，诶、欸，咁样不如我哋做出嚟啦，咁样俾人哋睇下我哋点样沟通啦。好啦，我哋讲到边度啊？ 我唔记得，因为 头先要换电啊， 断咗一下。 系啊。So, 即是新手啊，好多嘢都 未夠、啊、 不是很清楚要怎么样做。 要买一个那个供电的火上机。 做咩同人讲呢啲嘢？ 要讲噶嘛，我哋遇到个问题嘛。 系啦。 所以然之后咧，就如果有供电嘅俾相机嘅，唔系咁就唔会冇电。 不过我哋呢个成个个布置系都好 好 学生。好學生個 feel。 喂，講真的，我哋唔知道做唔做得長啊。 係啦，係啦，我嘅， 我哋就係 sudden 啲啲誒，忽然間想做咁樣就即刻去做。係 啦，依個係我嘅野餐布。我成日都係 sudden 啲呢個，想做就做啊。係 啦，應該要咁樣咁。 因為人生苦短係咪？ 其實我哋都 miss 咗好多噶啦。我哋有好多都唔係想做就做嘅，因為我哋懶，你知冇？ 咩想做你冇做到？ 好多嘢啊！ 咩？ 忽然间你咁样问我又冇乜谂得到啦。 嗱，讲真啊，我梦想过做 DJ 噶。 你做过咗？ 系咯，做咗。 你九八八嗰度做过 part time DJ 嘛？都系 DJ 啦。商场 DJ 你 商场 DJ 又做过，而家 broadcast 又做。 哦，系咯，无憾啊，死得啦咁样。 猜，我仲未环游世界啊。 啊， 我一直睇猫子。 冇，我就睇人埋，因为咧我哋都好认真嘅，就有啲 to do list 嘅。所以然之後要講啲咩嘢咁樣，所以然之後嘅點解開 show 講咗咯？你講翻一個個喎，一個個嚟先。點解開 show 講咗咯？然之後 show 嘅名嘅意思又講咗咯 ，show 都好明顯咯，又好明白咗啊嘛，係咪？所以然之後就啊，依啲就係我哋最近發生嘅事身邊，然之後我睇到嘅嘢。 請問咩叫做洗碗器文化咧？ 唔係洗碗器，我寫錯咗。So, 啊，講依個直頭跳去講依個洗碗文化。 洗碗器文化，但我想講餵貓。 哦，咁你講餵貓喎 ，OK 嘅。 冇話講洗碗啦。 嗱，餵講餵貓先啦。 講餵貓， 新鮮熱辣嘛。 我哋咧好中意貓，即係好中意動物啦。曾經養過六隻貓嘅，但係因為最近仲未養得貓。 咁最近已經冇得養貓兩三年。 係啦，因為自從我哋嘅貓最尾一隻死開之後。他哋都成都好長命啊，十四年啊， 因為我哋屋企就唔得養貓， 我屋企唔養得貓， 所以我哋之前養貓都係喺 office 嗰度。 嗯，咁我哋 office 冇咗啊嘛，冇講啊，最之你哋唔使講，最之就係咁嘅意思。 所以就然之後咧，就唯有喂養貓啊，喺出邊玩下啲貓啊，玩人哋啲貓啊嚟解下相思之苦， 喂下啲流浪貓。咁最近成日都喂我哋屋企附近嘅貓，好有趣喎！即係因為我屋企附近除咗有流浪貓，仲有流浪狗嘅。咁我一直以為，因為有一隻叫黑色噶嘛，佢嘅樣好惡死啊！我諗住去，即係我喂嗰陣時，佢慢慢行過嚟，我諗住佢會吠走啲貓。點不知佢係保護嗰只貓嘅喎。 係喎，有其他狗嚟，我諗住追嗰只貓啊，佢會吠佢喎。 係喎。 然之後咧，就吠走佢之後咧，佢又。 好像在度守護住其他貓，即係 行近嗰只貓嘅身邊又冇咩嘢，咁樣就好入好 man 咁樣行過。 係喎，其實我都俾佢救過。 哦，係啦，之前有隻狗吠你嘛，又係 追我 啊 啊！結果佢幫我吠走佢。 哇，好嘢喎！ 係喎，但係我哋接近佢係咪？ 佢又好似佢又好避開我哋咯。 佢個一眼就避我哋，我避開我哋咯。 系咯， 系咯，唔知点解， 又想接近咁样，又唔敢接近。 但系又会守护我哋，好有趣嘅一只狗。 系咯，唔系讲喂猫咩？ 系啊 ，OK， 咁咪咁今日个喂猫嘅趣事系咩？ 吓，头先又话你爱讲， 我讲 OK。所以今日呢排都成日喂猫，咁头先我哋又再去喂猫，结果 做呢个 podcast 之前去喂猫， 跟住我哋就喂嗰阵时咧， 我哋带个罐头去， 系我带个罐头去嘅，跟住我哋都会用啲叶咧嚟盛嗰啲猫粮食咁啊，咁啊两只猫不嬲都喂紧咧，都系一只黄色猫，日日都会跟住我哋嘅，跟住佢就行过嚟，但系今日好奇怪喎，佢唔爱食，佢唔爱食。跟住觉得奇怪，做乜鬼唔食嘅？ 我又喺度谂，系咪个罐头个问题啊？因为罐头系咪系我哋朋友俾我哋嘅，系俾火猫仔嘅。 系啦， 所以就我哋有两只猫嚟嘛，一只大嘅，一只细嘅。细嘅食到津津有味，又大嘅，诶，食两下后屘之后就走咗。唔通呢只罐头咁神，真系大猫就唔食， 系 细猫就食。 跟住我就发觉到，忽然间发觉到好近，咦，呢督咪一督狗屎， 好鬼大督喎， 喷鼻涕啊！ 所以是因为是因为那只猫闻见到狗屎食不落啊， 佢闻到嘅狗屎味，因为佢食紧嗰时候觉得奇怪， 诶做咩？喂呢只猫粮狗屎猫粮， 狗屎味， 喂我食屎你两条扑街， 而且个狗屎好近我哋啊， 系喎真系好近我，冇因为冇灯啊嗰度又好黑嘅， 一堆狗屎喺度， 个距离系点样你知道冇？嗱呢度系去食俾猫食嘢咯，狗屎喺呢度啊，竟然。好紧张啊！咦，之后我哋以一而为啊，嗰猫我食得好开胃啊， 所以嗰个细猫反而系 吓， 反而佢鼻哥 屎都食， 鼻哥有问题，嗰 屎都冇得食啦，佢讲仲拣食，佢入坡系咁样样，因为有得食又好食啊，屎都食啊，哦，咁样 笑啊！ 好笑呢个情况。 OK， OK， 所以然之后呢个就系我哋今日遇到嘅趣事啦，两个一齐遇到嘅趣事。嗱，咁样就可以攞嚟得闲就可以攞嚟讲下，几好笑下嘅。 不过有时系咪？我觉得男女之间啊，可能就系大家唔识去聆听，讲都系当然好多嘢讲啦。嗰阵可能大家可能放工翻嚟，然之后个女仔好兴头同个男仔要讲一样嘢，但系个男仔都好闲，唔想听佢讲。 冇，或者喺度打机。 系咯。所以我觉得聆听很重要，系咯， 就系咯， 俾啲反应佢。 有啲人唔系男仔啦，唔系就无时无刻打机啊嘛。 你都系无时无刻打机噶？ 系咯，但系 佢好嘢噶，佢可以一边打机一边听到我讲咩，因为有时候 考我， 因为我成日话喂，你听我讲嘢好冇？ 有 有我讲咩？你头先讲啊，边个点？ 不过如果冇我咁嘅技能噶啦嘅朋友啦，我相信，我觉得啊，唔系情侣间就要 set 一个时间。所以如果你飲茶時間啊，或者每日沖完涼之後啊，定一個半粒鐘啊，一開始你可以定15分鐘嘅三個字咁。 要聆聽對方嘅興趣咯，就算你幾唔中意聽到，你都要當。 雖然可能係有一開始唔慣啦，慢慢咁樣。其實我哋一開始都唔係咁樣。 其實都係知識嚟噶嘛，資訊嚟噶。 我知道，我咪同人分享先。我哋一開頭都係唔係好慣呢樣嘢，然之後 有咩？ 冇，我哋係 set 定嘅，咁每日我同你分享三樣嘢啊，你記得冇？ 冇。 然之後你每日見一定要揾到三樣嘢嚟同我分享，你又揾到三樣嘢同我分享。 冇啦。 有一次咁樣嘅，所以然之後慢慢就變習慣咗，就係習慣咗。 最近啫，咪嗰個係？ 唔係，好耐之前嘅咯。 有咩？ 我哋仲有 office 嗰陣時嚟嘅。 係 啊。係啊，所以然之後，不如咁啊，因為驚冇話題啊，可能係。 冇啦， 有 冇？ 你讲揾三样嘢， 冇 记性喎，你真系揾三发掘到三样嘢咧，然之后同我分享咁样，或者系知识之类嘅嘢，系有咁样嘅。不过你唔记得都好啦，应该要有咁样嘅举动啦。 我哋 已经系自然咁样就有，谂到有嘢就要同 我哋遇到咩事都会同大家分享噶嘛。 大道工程啊，接二连三出意外啊，呢条友系咪？你冇俾佢睇到知道一啲唔安全或者系佢惊嘅嘢，知冇？佢就会认住，心理作用好鬼夸张啊！好似你讲呢个曱甴，呢个房有曱甴啦，佢就一路认住有曱甴，直到睇到条丝为止。 你讲有曱甴，你仲唔认住有曱甴？你讲乜鬼啊？你真系 冇嗰时我呃你，或者你觉得有曱甴，你就会一路觉得系有曱甴噶。就算冇见到个曱甴， 咩叫咩先叫觉得有曱甴咯 ？OK 啦，冇讲呢样嘢啦，我讲个比喻俾大家听嘅。就是最近是不是那个天桥跌下来的 前两天而已 是的 昨天又跌 所以这条友是不是就怕到震了特登要兜路啊不可以 走天桥下低 喂我们昨天回来的时候就是经过而且在下雨的节目我们就在慢慢喝茶 就是那个印度人的车 就是那里啦你还敢走啊 报纸说啦不是跌下来的不是跌下来的东西整到那架车这样 是吗我唔知喎、 啊，佢哋讲系一个拖车。 你讲夜晚嗰轮嘛？ 夜晚嗰轮一个拖车，搜完之后佢嘅一个嘢啦，佢、拖车咪有一嚿嘢嘅，吊车嘅嘢嘅，搜、就撞阿 man 之后就怼到落去，就撞到嗰个车顶嘅嘢，搜、就嗰、那个车顶系 lift 咗落去，但系冇见到有物体呢样嘢咁嘅。 哦， 搜就嗰个车，然之后就走咗，佢哋讲，搜有好多网民都唔信啦、啊。 所以他們就說，當然你拿走了，當然你們出的意外來說之類的。 因為前天正說出一輪來。 是啦是啦，然後就寫包單，因為他說就停工了，就沒可能有這樣的事的，所以有很多人笑咯，是 都不同位， 豆腐花，豆腐渣工程，同位的。 不同。 同一條線來的。 不同。 不同的嗎？ 不同的位置的。為 什麼不同啊？ 一個咪就係一個喺 BTS 嗰度嘅啫嘛，一個係喺文豪屋企出嚟嗰度啊，史詞嗰度啊。 我想講嘅係佢哋唔係同一個工程嘅，都係 你先話停工嘅問題， 都係地鐵嘅工作嘅路嚟噶嘛，嗰、那個 係。但係就係搖搖降啩，可能就算停工咗都可能會跌落嚟噶嘛。 所以講佢係豆腐渣工程咯，傷好嘅嘢做咩會跌落嚟咁樣樣？冇啦，有啲講佢係唔知係信邊個好啦，因為有啲人係講係嗰個吊車撞到，有啲人講，但係佢係停開工喎，但係又講佢又跌落嚟，又講佢係豆腐渣工程咁樣樣。 但係講真啦，頭先我講嘅嘢咧，我唔 confirm 啱唔啱啊，因為我冇去 find out 依個狀況係喺邊度發生，但係我睄過咁睇，我記得一個喺 PTS 嗰度，一個係喺阿文豪屋企外出嗰個史詞嗰度啦。OK， 冇啦，同大家冇话飞咁解咧，惊俾人闹。 人系鬼知文豪住边度？ 即系嗰个。 你嘅补充等于冇补充啊，你知唔知？ 嗰个连城嗰个史词嗰度。 啊，你讲啊。 连城史词。 文豪啊， 文豪边个系文豪？ 连城就系等于文豪系咪？ 边个系文豪？系咯。 一讲起文豪就可以拉去我下一个主题啦。洗碗器文豪。 讲完啦，嗰个接二连三咩道工程。 系咯，讲完咯，所以我哋都分享一件事啊，问你知道冇咁噶嘛？我哋倾偈就系咁样噶嘛，有样嘢你知道冇，我同你分享。 唔系，我要反驳 咩？ 你讲个咩认主谈嘢啦？ 我讲你真系认主，你嘅心理作用好犀利噶嘛？你认冇先呢样嘢？你都認啊！你睇你笑喎，笑到咁嘅 樣。你啱啱瀨嘢咗，你行車嗰陣，梗係盡量就睇下上高有冇嘢跌落嚟，認下咯。 所以咯。型咯，而家你心理作用好勁啊！ 但系唔止我聽文豪佢哋講，係咪佢哋住嗰度嘅人啊？而家都繞道行嘅，因為嗰道路除咗係驚跌落嚟之外，第二就係嗰度好塞，所以都會繞道行嘅。 咁 係 啊，因為你塞住喺嗰度啊，係咪攋嘢機會又高啲？係 啦。 如果真係有咩冬瓜豆腐跌落嚟啊， 係啦。 係咪？而家第二次咗咯喎！如果第二次嗰個真係都係豆腐渣工程，唔係一時嗰個工程跌落嚟啊！咁樣就真係幾危險下嘅， 危險。 所以真係依排都冇揾文豪啦。 Bye， 你嚟揾我哋啦。 係啊， 招拉都唔係人住， 最 快所有招拉。 塞車到死啊！呸！ 自己曾經住過招拉十幾廿年。 而家唔同咗嘛，我喺蒲總嘛，蒲總好啲啦。 最屘有喪屍啊，去李小波攞支。 蒲總都係塞一段路啫嘛，就係嗰個大 蒲總冇好啲咯 ，sorry， 都 係 嗰條大路啊嘛。 冇好啲咯，佢一落雨或咩成咧，佢就會塞車，然之後又浸水啊。 要浸水先會塞到咁誇張嘅。 佢日日都塞噶啦，蒲總。我哋點解覺得佢唔塞咧？係因為我哋嘅工作時間係不定時噶嘛。如果我哋朝九晚五咧。好慘，我覺得會 係咯。 而你講真啦，如果我朝頭早要做工嘅話啦，我六點一定出門咗。就算我係九十點嘅嘢啦，或者係八點嘅，係咪？我六點一定出門，然之後 我明白。 我三點一定要趕翻嚟， 我知。 四點過後都唔敢趕翻嚟，喺外出 hea 下先。九點先翻屋企。 因為我哋拍攝啊，有時候要七八點㗎，咁我哋要成六點五六點咁樣，我哋就要出門啊，買嘢食啊啲剩嘛。 係啊。 所以係咯。 是 都是不是人住的所以我們搬去遠一點 搬了跟大家說 所以然後就講一下這個文豪的這個洗碗文化 哦洗碗文化洗碗器文化這件事很有趣我覺得洗碗器文化是一樣什麼來的先呢就是呢一個人然後 我們最近鋪開一條片 是的最近 那條片是講一個麻甩佬是不是就在做監 獄他不是麻甩佬啊 是不是麻甩佬是什么佬 他已经是有家室的人。 哦、家 没有家室的人才叫麻甩佬。 是。有 夫之妇。 有夫之夫。 哎呀，父之父， 佢就做家务嗰阵时咧，系咪？ 洗碗， 洗碗，洗碗咧，系咪？佢又唔使冇不务正业，然之后走去睇戏嘅。 系啊。 所以然之后咧，佢成日同我讲话，诶、哎，我个洗碗器啊咁啊嘛，啊嗰套戏啊，如果系冇乜需要用路啊，就可以攞嚟 做佢嘅 洗 碗器 啊。但系我哋就好 confused， 未睇过呢个情景嘅，情景嘅，所以系咪？直升嗰日见到系咪？就好大惊小怪咁样走去啊！呢、这个奇景就去打卡咯，特登去影出嚟俾大家睇、嗯，究竟咩叫做洗碗器？ 结果 啊，有好多人嚟认头讲佢自己都有呢个习惯。 我觉得系咁样样啊。 系，我觉得好奇怪，点解嘅？ 系、 哦，有女有乸有公嘅。 系、哦，但系我发觉大多数人啊，即系嗰乸同公咧，大多数人都系结咗婚嘅， 系啦， 都会有咁嘅习惯。诶，除咗黎兴，即系我哋其中一个朋友，女仔朋友，佢系未结婚嘅， 系咯， 都有咁嘅习惯。 唔系啊，我哋而家碗。有几多咧？一下就洗晒啦！你睇个戏，睇个广告啊，分分钟都已经洗 Q 晒。 我唔系好明。 冇广告啦，睇一个短片啊，未必三四分钟洗碗要咁耐嘅咩？ 系咯。 我俾佢五分钟 啦。要啦，要五分钟。 我洗得好干净，我俾佢五分 钟。十分钟。 因为我哋每次用嘅量都系四五只碗啫嘛。 嗯。 佢哋唔通系九大鬼，餐餐都。 可能好多屋企人咯、啊，我唔知道。 冇人问我有几多个，咪四个。 系咯。 系咪？细个 我都暗冇十分钟啦，洗碗。 好十分钟，收十分钟咁样，然之后就停低嗰度入嗰部戏。 停喺十分钟， 有时睇咗十分钟，第二日洗碗先 再睇。 咁样有咩瘾咧？咁样睇戏 好有趣啊！我觉得 系咯， 即系屙屎戏 OK 啦。 屙屎系啦，有时候可以半粒钟噶嘛。半粒钟都好夸张。 我咪半粒钟，因为最主要系睇戏啊。 系啦，咁样咪可以睇戏咯。 有运动戏啊，我就有运动戏啦。 OK 啦，你運動親嘅都一粒 鐘 以上嘛， 哦、 所以都可以理解到啦。 洗碗洗碗 其實我都唔係好理解嘅，你做緊運動點樣睇戲？ 聽咯。 問題你嘅係咩拍卡巴達？ 卡巴達。 卡巴達。 嗯。 要喐嚟喐去，你所以你聽戲啊？ 聽戲主要係聽戲、哦，但係有時候你做一啲運動嗰時候，你依然係睇到噶嘛。所以有時候我咪停翻嚟睇，打翻佢哋睇咯。 所以我哋呢個 podcast 我都唔明白你啊！ 唔需要睇戲嘅，即係我係聽佢搞掂。我哋呢度聽咁樣就知道我哋又可以娛樂到你，又可以打發到你嘅時間。 我都唔，我都唔明白你啊！點解你又打機器嘅？ 打機器啊！其實咁 唔係打飛機器啊，打機。佢好勁，佢可以一邊打機哦，一邊睇戲喎。冇睇佢聽戲啦，但係你睇嘅。你睇即係好似話我運動戲啦，一定要係香港戲，即係一定要係我聽得明嘅戲。 我都係聽得明嘅戲。 冇啊！我有時睇你睇嗰啲日本戲或者係 冇啦， 嗰啲英文戲。 日本戲嗰啲日本動作戲係咪？嗰啲我唔會打機噶啦，真係打飛機噶啦。 我唔想知，冇人想知道。 咁唔搭八 嘅。跟住唔係你 通常都係聽得明嘅，我都係聽戲嘅。 打機器， 所以原理都是一樣的。 聽戲， 所以聽戲。 聽戲。 做事慳時間。 咁忙咩？而家啲人 慳時間嚟娛樂自己咁 好忙啊！而家啲人。 文豪啊，真係好 Q 忙嘅。係 啦。 佢朝早又去包貨，因為佢做網購噶嘛。收完之後，佢又係編曲人來，夜晚又做編曲嗰啲咁嘅嘢。 好攰啊！佢。 晏晝又要。 隨時暴斃。 唔係晏晝，因為佢老婆。顧網購嗰啲嘢之後咧，咪晏晝就係去顧細路哥。 哦，即係佢又要顧仔啦，又要做自己嘅編曲工作啦，跟住又要去包貨啊。 啊，然之後又要飲茶啦， 又要飲茶。 係咯。 又要做家 務。所謂飲茶唔係話 同我哋飲茶， 係揾人吹水啊， 佢 解壓嘅一個過程。 真係好唔得閒。 係咯，佢都唔得閒，有時候仲有打波 喎。哦， 好犀利啊！所以唔怪得。開始理解到佢點解有洗碗器啊 ？OK 啦，我哋理解到文豪啦，咁其他人 係喎，有一條友，有一條友爛到豬咁樣嘅。 你講 A 字頭， 白白閉閉嘅，哦 A 字頭嗰只啊。 我估唔到佢會洗碗， 估到佢洗碗嘅喎。 洗碗已經估唔到佢啊，估唔到啊。 而且想象到佢洗碗啊，係咪？千千猜猜洗嘅，一下搞掂啦。 洗杯睇洗碗器咩？係 咯，洗乜鬼碗器啊？叫佢慳啲啦。 不過你阿妹都係有講佢有，我覺得你阿妹可能就係攞嚟有一個時刻一個時間唔使理佢啲細蚊仔， 可能是 不是、啊、我觉得洗碗器这件事是啦都 因为他就因为看戏不是要时间的嘛，那当他看戏的时候可能就慢了来洗碗，那过程就长了，所以他有这个放松的时候，即是你的仔女叫他的时候他就会说哎洗碗帮我顾他们，我不得闲我洗碗这样的东西。 我明白他的原理，他的原理就是为他、可以做些事兼可以省点时间来娱乐自己或者看我想看的戏这样嘛。所以但是问题是 你这样来洗碗很不环保，因为不是他一路洗一路 你不给他装满水先洗 是吗？ 是的， 我睇翻聞翻聞翻嗰啲油啦，我睇一聞同埋一路開住水嚟洗噶啦。 但係嗰啲我都明白，我係唔明白麗卿啫，即係佢單身噶嘛又，好唔得閒咩？ 哦，是佢單身， 佢唔係單身，唔係單身 ，sorry， 佢係未結婚。 係佢有男朋友。 係我嘅意思係好有咁唔得閒咩？唔得閒到要有一個洗碗器咩？洗碗碗先嚟睇唔得嘅咩？咁忙嘅咩？好，等佢嚟解答我哋。可能仲有其他人都有洗碗器嘅咧。大家留言一下，有冇你有 冇？ 你有咩洗碗器？ 不過我以前打金係聽戲嘅，都係嗰啲無線器啊，或者成啊。因為我哋打金唔係要一路搓，一路喺度整嗰啲嚿嘢噶嘛，搓完之後就聽，聽到好似緊張嘅氣氛或者咩成，就嚟睇下。 嗯， 或者黎的呼聲啊，我哋都會有聽。 我都聽黎的呼聲。 哇！好老啊！你的呼聲係咩噶？ 仲有嗰個箱嗰陣時， 好多人好多問號啊， 好箱，即係九八八嘅前身。 啊！ 跟住仲有嗰个箱， 嗰啲广播剧啊， 有一个箱嘅。 O K， 吹完咯， 咁就吹完噶啦，我哋 系咪好开心 咧？之后咧，我哋又各自又再就去揾接，又去睇督电话啊，睇嘢。 我做工啊，啱 哦， 无时无刻做工啊。 系咯，喂，冇休息噶嘛。 系咯， 一路喺度吸， 攰咗瞓觉。 一炒料啊，你成啊，吹完之后就要多谢。多謝大家的支持， 多謝贊助，有贊助咩？我哋 你贊助會員啊？你講唔係要多謝嘅咩？有十個嗰個贊助會員嘅嘛？不過而家多謝， 但我未有講名喎，但係我名冇喺度。 我有，我有，我 你有啊？ 我有 依度講啊！我諗住喺靜啲日記嗰度講。 依度講啦。 點解冇睇啊？睇唔到咁點樣？ 佢贊助得你係超級 fans 啦，fans 就睇曬我哋啲嘢嘅， 一定 係 可能錢多得滯啊！ 好嗱，依個就係啦。 多謝支持。 嚟。 是 所以最近呢我們就開通了我們 YouTube 的 收費頻道 會員 啊，頻道會員啦，變成收費頻道啦，不 嬲都收緊費嘅，係真係 唔係收費係點樣講啊？係你支持我哋嘅話就贊助我哋咁， 你可以加入會員咯，成為我哋會員，咁你冇乜 Jackson 嘅，純粹係支持我哋嘅啫。 非常之多謝，所以一定要 mention 一下。 喺度一定要多謝大家，一共有十一個人咧，好開心啊！ 我要 cap 到十個嘅，第十一個係你阿姐。 是啊是啊， 你阿姐就唔使讀。 要多謝，梗係要 多 謝 家姐， 多謝家姐，賺星幣噶。多謝， 好嘅。 O K， 多謝家姐。跟住我要多謝 Alex Chai，Alex Chai 多謝你啊！佢都係 佢第一個係嘛？ 佢算係我 你阿家姐以外嘅第一個， 意外嘅第一個咯。係 啦， 係啦， 所以真 係 我哋嘅fans 啊，第一個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我唔稱大家做 fans， 我覺得大家係我哋嘅觀眾朋友。 观众朋友， 跟住仲有多谢 Domedo Jessica， 可是你究竟系叫 Domedo， 一系叫 Jessica， 或者一个 好 中意食 Domedo 嘅 Jessica，OK， 多谢你，佢都系好早期啊，即系两个月前，即系我哋啱开通嗰阵时，佢就 系啊，我哋一呼吁佢就加入， 系啦 ，Domedo Jessica 同埋 Alex Chai 都系一早就加入咗，多谢你，非常之多谢。跟住就系 Nicole， 我知道你系边个。多謝你 A 字頭的老婆， 多謝你。 正話我嚟講嗰個洗碗咧，嗰只有可能有洗碗器嗰條啊，嘅老婆。 希望佢個老公可以日日都洗碗啦嚇，唔係得閒先洗碗啊。多謝你，多謝你，佢都係好早加啦，又一個月啦。跟住就係張達新，張達新，多謝張達新，謝謝你哦，給你愛。哦，跟住就係。布兰登子的杂货店， 哎，呢、這个我哋都知边个系，老友嚟嘅。 布兰登子，多谢你，多谢你。所以你要卖紧杂货啦，而家系咪？ 吓，杂货咩？ 唔知道我讲布兰登子的杂货店嘛？ 开杂货店开。 O K， 跟住就系、是，哎 ，Emily 黎兴，多谢你，耶、yeah! ！大家记得要帮衬黎兴嘅吓，喺怡宝嘅呢个 A M 杂卡 store 啦。O K， 跟住就系乜乜乜乜 O A， 乜乜 O A， 即系应该系阿妈嚟嘅。 唔一定我妈妈好嘅，多谢你嘅，谢谢你。 所以每讲一个名字就要俾一个心咯。 系啊，心心妈妈好嘅，因为你有两个妈妈，妈妈好嘅，谢谢你，谢谢你。跟住就系、是、诶、哎，哇呢、這个劲啊！我多谢我哋嘅市会市会议员 阿叉 阿叉，多谢阿叉。 一入啊！ 啊又啊又多謝我， 一落千金啊！ 又嗰日我哋咪同佢做呢、這個做呢、這個live 嘅，跟住又我哋又點樣咬，即係叫佢即係屈佢 入會啊， 屈佢入 會嘛， 踢佢入會，結果係真係入咗會，多謝你阿卓，多謝。跟住就係、是、就係、是、胡慧琳，謝謝你胡慧琳，謝謝你的愛， 謝謝啊。 跟住就係、是。凤凰，谢谢你，做咩无啦啦讲华语？凤凰，多谢你，多谢你嘅呢、這个诶，即系加入成为我哋嘅会员， 读晒啦，系咪？ 系读晒啦。 好啦，就系以上名单。 系啦， 多 谢，多 谢晒。 我哋会继续加油。 唔止佢嚟嘅，一路咁样追睇我哋， 系 都好多谢，真系多谢大家支持。 系呢、這个系入咗我哋会员嘅，咁如果你想入我哋会员，继续 啊，继续嗰实质咁样支持我哋啦，因为咧， 不过唔系，其实我真系觉得。如果你肯去嘥時間睇我哋嘅片， 都係一個好大嘅支持嘅。 分享去 like， 係都係好大支持。 留埋言，我都已經 因為咁樣，我哋 先 會俾到更多人睇到嘛。因為 share 同 like， 後面之後就先有回響，咁樣嗰啲商家先會相信我哋嘛。 係，真係衷心咁樣多謝大家肯睇我哋片嘅朋友嘅。 最近先有一個特登咁樣一下睇曬啱識我哋嘅，然之後一下睇曬百幾集咁樣。 感動， 哇！好犀利。佢攞三日嚟追曬嘛？佢講係咪？ 係，佢咁講。 三日追曬百幾集啊！係 咯， 好犀利， 我 自己都睇唔落。 係啊。 O、okay, K， 非常之多謝。 睇唔落咩？ 啊？ 睇唔落咩？ 哇！點睇啊 ？O K， 會射嘅喎。係 啊。 O K， 咁樣就多謝大家啦，就喺度同大家講拜拜啦。 拜。 啊！節目嘅尾聲啊，要唔要唱歌㗎？ 啊？唱咩歌？ 唔知喎。 欢乐今宵，十蚊仔唔识听，唔知道这首歌系咩歌啊？ 系啊，拜拜算啦，拜拜。